间啊，今天正道的是我们本教会的崔义厚牧师啊。崔牧师今天的信息是：耶和华是我的牧人。 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在创世前你拣选我们，你把我们赐给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他的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天天能够经历各样不同的丰盛，看到主你对我们的眷顾，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你来光照我们，来坚固我们，来勉励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诗篇23篇是大卫写的这个一首诗。那我们读旧约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以前是做牧羊人的，他这个牧童。那有一天他还是青少年的时候，这个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他，上帝拣选他有一天要做以色列的这个王。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后来成为一个以色列历史里面这个可能是就是最宏伟的一个王。那大卫也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表。那大卫走到人生，也许走到人生晚年的时候，他回头一看，那他看到他一生当中看到耶和华保护他引导他，那就像他当年他在草地上来照顾他的羊群一样。那诗篇23篇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来引导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诗篇23篇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看到到底这个上帝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那新约让我们看到透过耶稣基督，那耶和华我们的天父成为我们的牧人。那这个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上帝看顾我们，上帝眷顾我们，上帝引导我们，上帝满足我们各种不同的需要。那一开始，诗篇23篇，我们就看到大卫一开始就做了一个宣告，他说：“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人，我们就不至于缺乏。”那诗篇23篇，是一个祷告的这个诗，可是，在这首诗歌里面你看不到一个祷告的味道，这个诗歌好像更像一个宣告。所以一开始大卫就做了这个宣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那为什么大卫有这样子的信心宣告说因为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他的牧人，他必不会缺乏呢？那其实这个最重要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一节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是耶和华这三个字。大卫没有说神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那到底神跟耶和华之间的差别是什么？耶和华这个是上帝跟他百姓立约的时候用的这个字，这个耶和华是上帝的这个名字，神是一个 generic title， 是上帝的一个头衔，耶和华是他的个人的这个名字，一个 personal name。 好，所以今天如果你跟我被邀请去白宫的话，我们见到总统怎么说啊？这个 President Obama， 对不对？那 Michelle 晚上跟她老公见面的时候说什么？叫他什么？叫他 Barack， 对不对？大概不会说Husband President。 哎，这个称这个英文里面你称一个人的 first name 的话，表示说一个亲切的这个感觉，是一个你跟他有一生认识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耶和华这个字是这个名字是上帝的 personal name， 跟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用的这个名字。那上帝跟他的百姓立约，上帝永远是他们的神，那他们是上帝的这个子民。那大卫知道上帝是信实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毁约的时候，上帝没有毁约，以色列人 对上帝不忠心的时候，上帝永远纪念他跟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这个约，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耶和华是他们的神，那就永远是他们的这个神。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可以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因为当我们今天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跟神之间这样子有一个约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每一次我们领这个圣餐的时候，都提醒我们这个耶稣来了，用他的宝血跟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耶稣破碎他的自己的身体流出来的血来跟我们立约。那今天上帝是我的牧人，他就照顾我，像牧羊人照顾他的这个羊一样。这个照顾包括很多方面，包括肉体方面的，包括灵里面的，包括永恒方面的。那今天我们不论是我们怎么样的这个失败，可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永远这个他永远要按照他自己的本性来做事情。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纵然不信，其实是不是不信，应该是失信，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上帝永远是信实的，因为他的信实是 part of 他自己的本性，是他的这个属性其中之一。对，就算是我们失信，上帝永远不可能失信，因为信实是他的本性其中之一。那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建立在上帝的信实，上帝对他所立的这个约的这个信实上面。这个也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信的这个神的这个伟大，他既是无限的 infinite， 另外一方面他又是 personal， 他能够介入我们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每一个层次，他关心到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那我以前在 Arizona 当牧师，牧养一个教会几年。那一天晚上我出去探访回来的时候，这个 Arizona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那里湿度是非常低的，虽然温度很高，可是湿度非常低。那到了Arizona 到了晚上，湿度很低，所以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天上的这个星星。那一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仰头一看，看到天上这么多的这个星星，那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意识到上帝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宇宙，可是同时间上帝知道我们生活里面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那我就觉得非常有这个安全感，非常 secure， 也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这样一个敬畏的这个心，觉得很蒙福。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的话，那我们就自己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奋斗，在里面挣扎，在里面撞板，广东人叫撞板，碰壁闯祸。 OK， 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跟神之间建立一种各种不同层次的这个关系。我以前讲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多层次的 multifaceted， 我们有君王跟百姓的关系，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我们最近讲一系列的婚姻方面这个道。那还有一个关系是什么头跟身体的关系，新郎与新娘的关系，还有什么就是牧羊人跟羊之间的这个关系。那耶和华因为是我们的这个牧羊人，他照顾我们所有的需要。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是什么？这个羊需要安歇，需要 rest。所以第二节一开始这个大卫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以前读这卷圣经的时候，我想重点可能是青草地，这个羊要出入得草吃啊等等等等。那牧羊人的这个责任就是把羊带到草里面，然后好的草地给他们去吃草等等。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一节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不是青草地。这个羊当然它要吃草嘛，又不能吃玉米，对不对？那其实这些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几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是躺卧这个字，躺卧这个字。那为什么躺卧这个字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羊不是那么容易躺卧的。那羊要躺卧的话，它需要有几个基本的这个需要得到满足，它才会躺卧在那个地方。那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这个羊他要他这个吃了饱他才会躺卧在那里。OK， 那个羊如果没有吃饱的话他在那边吃草，所以他会跑来跑去，他不会躺卧在那个地方。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羊与羊之间呢，如果有征战的话，他也不会躺卧在那边。如果羊与羊之间有冲突的话，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叫 Pig， 猪啊，英文叫 Pig， 不记得哈。一个电影是有一个那个农夫养了一个猪，那个猪以为自己是个牧羊犬，所以要帮那个农夫来牧养群羊等等。那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电影。然后那个电影里面就看到，如果羊里面有时候有强壮的羊会欺负那个软弱的羊，所以羊与羊之间有 conflict 有征战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它就跑来跑去，里面就会不安等等。所以一群羊要躺卧在那个地方的话，它们彼此之间要有很和谐的一个状况。那第三方面是什么？第三方面是羊本身要里面没有寄生虫，如果羊有寄生虫的话，它是坐立难安，很不舒服的，它不会躺卧在那个地方。那第四方面来讲，羊要躺卧在那里的话，它有安全感啊。如果它羊意识到附近有野兽要来吃它的话，咬它的话，它会站在那个地方准备随时逃跑的。所以当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羊躺卧在青草地上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一幅和谐的一个光景，一个 total well-being， 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场景。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羊它是有安全感，它是很舒适的，它是很这个安歇的在那个地方一个状况。所以羊躺卧在青草地上的时候，它不是在那边吃草，羊躺卧在青草地上的时候，它已经吃得饱足了，所以它才会躺卧在那边休息。那今天我们人也是这样子，这个今天我们人需要的是安歇，人需要的是安歇。今天我们第一代移民来美国，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躺卧在青草地上，可能我们绿卡也有了，书也读到了，工作也有了，妻子孩子也都有了，那是不是今天我们就能够有安歇了呢？不一定，不一定。今天人没有办法躺卧在青草地上，跟这个羊没有办法躺卧在青草地上，同样的有几个不同的原因。第一个是什么？我刚才讲过，羊它如果肚子饿的话，它不会躺卧在青草地上。那今天人肚子灵里面的饥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今天也是 restless， 像羊会 restless 一样。今天我们可能吃得很好，哎，很多人看到我的身材知道吃得很好，吃得很好，这是 physically， 我们肉体的角度我们吃得好，灵里面怎么样？灵里面那个干渴怎么办？那今天一个人，他有了物质上的这个东西，不等于他灵里面他得到满足了，他灵里面没有办法得到安息。这个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奥古斯丁他说 ：“We will not rest until we rest in you。”就是上帝创造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在上帝里面安歇的话，我们这个人是 restless， 我们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安歇。因为上帝创造人，就是让人跟他之间有这个有来往，有来往，有 fellowship。那今天罪使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 fellowship， 因为罪破坏了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今天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 restore 恢复人跟神之间的这个 fellowship。 所以今天唯有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之间恢复了这个关系，恢复了这个 fellowship， 今天我们才有能力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里面得到保足。所以 hunger 一个灵里面的这个饥渴，灵里面的这个 restlessness， 这种不安，这种忧虑，这种急躁，这种浮躁，这些东西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来到上帝的面前，人才能够得到安息。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这个羊如果之间有冲突的话，那羊是不会躺卧在青草地上面的。那今天人与人之间呢，也是有冲突的，很多时候这个是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有这个冲突， 很多单身的这个羡慕结了婚的人。这个结了婚的人告诉他们，现在的时候好好享受你单身贵族的生活，将来你就知道。这个有时候这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这个冲突，尤其是青少年的这个阶段，那有时候是婆媳之间的跟你的这个 in-law 之间的各种不同的冲突，有时候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不同的这个冲突，这个冲突使得我们人没有这个办法了，安歇躺卧在青草地上。那第三方面，我们刚才讲过，这羊如果里面有寄生虫的话，这个它没有办法躺卧在那里，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 anxiety 不舒服等等啊，不要说羊这个寄生虫，这个前几天我去打了一个这个百日咳的那个针，打了以后哇，第二天又痛苦得很，非常不舒服。那个百日咳那个针是跟破伤风的针这个一起打的，这样的一针里面一针下去两个都有，那个破伤风就搞得你这个很不舒服。所以羊里面有寄生虫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来得到安息。那今天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里面的这个我们所犯的这个罪，我们里面这个罪性就像寄生虫一样在里面吞吃我们。有时候是别人得罪了我们，有时候是我们得罪了别人。我们得罪了别人，我们做错了事情，可是我们得不到赦免。那另外一方面，很多时候是别人得罪了我们，而且我们里面不肯饶恕。这个不肯饶恕这个事情，就像一个寄生虫一样在里面吞吃我们。所以我们人就变成非常 restless。那今天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透过因信称义，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得到安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义不是建立在我的行为上面，我的义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身上。那另外一方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才有这个能力去开始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第四方面，羊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安息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它里面有惧怕，它有恐惧的心，有恐惧的时候它不安息的，它随时准备在逃跑。这个几年前我在Virginia 牧养教会的时候，跟一个国内来的一个牧导友的对话。那他是个专业人士，学业也有了，然后也有工作了等等，可是他觉得来到这个地方没有安全感。那他就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你看这个股票市场常常蹦蹦下下上上下下，股票市场一上去，公司的股票跌的时候下去就不好了，会裁员的。公司股票跌得很厉害的时候，下面的人就人心惶惶的，就怕下次裁员要裁到他了。那你去买个房子，房价跌呢，房价永远涨那就好了，可是一跌的话怎么办？那有的人一跌的结果他没有办法搬家了，他如果房价一跌然后又失业的话，这更糟糕。如果你在别的地方，就算你找到工作，你搬去，可是这个房子卖不掉，因为还欠银行很多钱。所以公司里面有 lay off， 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当我们人到了中年，或者是快要退休的时候，很多时候公司就看你这个薪水拿得太高了，把你裁掉，另外找个比较年轻一点的来顶你这个位置。所以我们里面有这种浮躁，这种 anxiety， 我们这种忧虑、焦虑等等，这些东西使得人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安息，没有办法躺卧在青草地上。今天唯有当我们知道这个无限的神，Infinite God 是我的天父的时候，这个东西才开始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真理才能够开始帮助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那个 rest。 那第二节是下半节，大卫说那个领我到可安静的水边啊，这个和合本翻译是旧的翻译是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啊，这个是安静的这个水边的英文翻译是 quiet waters， 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在里面牵涉到一点点这个历史文化背景。这个安静的水边的话，不是一个 pond， 不是一个水池子，这个安静的水边是一个小溪，这个小溪有这个水继续在流的这样一个小溪。那这个羊它要健康的话，它需要有干净的这个水源。牧羊人其中一个工作就是他要去找 他除了要找好的这个草地以外，他要去找了这个水干净的这个水源。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这个对羊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危险。那如果牧羊人，如果这个羊没有牧羊人去牧养它的话，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也会去找水喝。那很多时候他找到这个水池子是污染的，这个水池子啊 polluted pond， 跑去里面去喝水，喝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喝到最后的结果啊，就是他开始生病，然后他里面开始生寄生虫等等，就会出各样各种这个问题出来。所以干净的这个水源是很重要。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几年前这个菠菜，加州的菠菜有这个出现了问题，这个有的人吃了以后马上就生病的很厉害，有的人死掉了，一口奶 OK， 那查出来查了老半天。FDA 查了老半天，这个 agriculture 好，不是 FDA agriculture 查了老半天，查出来是什么？查出来是水源的问题。他们用污染被污染的水，然后去浇盖那个菠菜的那个菠菜还是 lettuce anyway， 结果就搞出来的话，这个沙拉里面就被污染了，然后人吃了以后就生病了。所以人这个羊它要安歇的话，它需要有这个干净的这个水源。那今天我们人呢，人里面他也会有饥渴的 OK， 他也会有饥渴。那人饥渴的结果不到上帝的面前来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安息。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听到讲道，我们去参加主日学，我们在团契里面听到圣经等等，神用圣经来供应我们啊，这个干净的这个水源来满足我们灵里面这样子的这种需要。所以今天一个人他有上帝的生命的话，他自然而然他就有需要属灵的这个粮食。属灵的粮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聚会里面或者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听到上帝的道啊，这个上帝的道就是从我们人生命里面这个粮食。那如果今天一个人不是在基督里的话，是不是他的饥渴就会得到满足呢？不是的，那他就会像羊一样，他自己会找水的，他自己会去找水。那找到污染的池子怎么办？我要他就各种不同的病就跑出来了。所以你现在 Internet Age， 你一上网，哇，那个 Internet 上面各种不同的污染的水池子到处都是。你一打开电视里面。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是污染的水池子。我在 St. Louis 的时候，带一个福音聚会，一个牧道友跟他说，他的孩子小学有暴力的倾向。我说哦，这样子，读小学有暴力的倾向。不相信的时候你看一看，我就观察了一下，礼拜五上那个小孩子来，那个小孩子就啪。我说你说的不错，他有暴力的倾向。来，那我说这个，我说奇怪哈，你有没有观察他怎么学来这些东西的？我说你礼拜六早上有没有让他去看那个卡通片呢？开电视看卡通片是有。我说他在看什么东西啊？他看 Power Ranger， 哇，这种充满暴力的这种卡通片。我说 OK， 那。他去看的这些东西，那结果就这个就是污染的池子，就吃到里面去了啊！所以他在效法 TV 里面，他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了污染的这个水池的这样子一个世界。所以你开了电视以后啊，看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警察 OK 办案的电影，murder 谋杀案等等。要不然就是法律上面 OK， 找律师，你告我，我告你等等，gay 里面讲很多同性恋的这个东西，又是同居的，又是婚外情的，又是这个又是这个 adultery， 又是这个 fornication， 又淫乱的这些东西等等。所以电视上里面你各样不同的这个社会里面这个病都是透过不同的方法来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个都是污染的这个池子。我前一阵子我看新闻，我说看到这个新闻很 surprise。他说 Facebook， 自从有 Facebook 以后，离婚率增加。啊， 我说 Facebook 也会造成离婚啊？为什么？花太多时间在 Facebook 上面是不是？不是的，不是的啊，因为很多人参加 Facebook 的结果，然后跟他高中的那个初恋呢、啊，又重新联系上了，哇，这一来的话就造成了这个婚外情，然后最后搞得闹离婚了等等这些东西，找到他高中的这个 sweetheart 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这个一上网也好，一打开电视也好，我很少看电视的，我们家也没有 cable 等等，我基本上根本都不看电视的。我在这个电脑上面看看 Evening News， 看看这些 60 Minutes， 看看这些东西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了。哎，你打开的话，看到各种不同的这些东西就跑进来污染我们。所以人今天有社会里面各样不同的这种疾病。那今天到底我们是在哪里？我们去喝水。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还喝这个干净的水。那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一个充满了各种不同疾病的 OK， 各种不同这个充满了这个寄生虫的这个污染的水源里面，那结果我们就喝了那些东西，然后就各种不同的这个种病。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上帝啊、给我们安息，然后上帝喂养我们 ，nourish us， 供应我们各种不同的这种需要。那在下面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照顾是什么？是引导我们 ，guidance， 引导我们。这个耶和华是我们的牧人，那他会引导我们。那这个第三节。大卫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他是我的灵魂苏醒。这个其实这个翻译这个没有办法来翻译，其实圣经原来文字的意思是他医治我的灵魂，或者这个这个英文里面很多翻译是他 restore my soul， 他 restore my soul。 那为什么大卫会写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很可能是大卫他个人的经验里面他在反回顾这件事情，回顾到一生的时候，他看到上帝是他的灵魂苏醒。那当大卫旧约圣经里面看到，当大卫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很 powerful 的很有权柄的这样一个王的时候，结果大卫他犯罪了，大卫有很多的妻子，可是他还是不满足。那以后最后他跟他的那个手下的一个将军的太太发生了这个婚外情，那结果这个将军的太太怀孕，大卫犯了淫乱的罪，那他怀孕了，他想遮盖这个事情，可是没有办法，那最后他用借刀杀人的方法把这个将军给杀了。然后上帝透过这个先知来指出他的罪，大卫悔改了，大卫悔改，那上帝也赦免他的这个罪。所以大卫他成功的时候，他有成就的时候，他里面的这个罪性就开始暴露出来。所以大卫后来他说，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所以大卫对他自己的这种罪性有更深一层的这个认识。如果大卫没有犯那个罪的话，他可能说我是合神心意的人，你们其他人都是比我差得太远了。最后大卫说不是，他说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我是 born in sin， OK， 里面有这个罪性。所以今天人最大的这个问题是什么？今天人最大的这个失败不是缺乏知识或者缺乏能力，人最大的这个失败，那我们从圣经看到是什么？是道德上的失败，是个 moral failure， 道德上面这个失败，是个灵里面的这个问题，不是知识上面的问题。那我们，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里面就有这个一个亚当犯罪以后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罪性。那这个罪性，当我们长大了以后，然后其实不是长大，从二岁开始， 当过妈妈的就知道，这个小孩子到了两岁以上的话，叫英文叫 terrible two， 哎，你就开始很头大了。OK， 两岁孩子最喜欢讲的一个字是什么？啊 ，no， 他最喜欢讲的这个字 ，no， 哎，那，哎，这个很重要。就我来美国很多年了，其实看着这个很多父母亲。他一的买房子或者找他们，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学区啊，我这个孩子将来会去哪个学校等等。我很少听到父母亲找房子，是因为那父亲有好的教会，然后他的儿子去参加什么样的主日学，谁在教他，那个主日学的这个老师他的真理的装备是什么，他懂不懂 doctrine。他礼拜天孩子有没有带孩子去做礼拜，他这个孩子有没有听到很好的合乎圣经的好的这个讲道，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讲道。很少看到父母亲讨论这个问题，他买房子的时候他考虑的是什么，学区学区学区学区。这背后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假设，这个错误的假设是什么？这个错误的假设就是人的失败跟成功是建立在他的教育上面，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人失败成功不是因为他的知识的问题、教育的问题，而是他的道德上的问题。在美国，我来美国40年，40年当中有两个是很杰出的这个总统，一个是谁？一个是水门事件的尼克森呢，和国内翻的尼克松是不是？好，尼克森总统，这个人是个人才，可是他的水门事件搞到最后灰头土脸的，最后需要辞职。可是因为他这个人是个人才，所以他离开白宫，就算那么灰头土脸，成为美国历史里面第一个需要辞职的这个总统。他离开白宫以后的这个总统遇到大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国际之间跟苏联打交道的时候，就第一个。就是打电话去找尼克森，听听他的这个看法等等，因为这个人是太聪明了。那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是 Bill Clinton， Bill Clinton， OK， Bill Clinton 那几年把经济搞得还不错，美国没有赤字，美国 actually 有 deficit， OK， 不是有这个 surplus 多 ，OK， 多。所以那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话，就他那几年是 positive cash flow， 有这个 surplus。那 Bill Clinton 我们就知道了，这个 Monica Lewinsky 出了这个事情，差一点被 impeach， 那个搞到这个 Candace Starr 跑去调查这个事情，写了一个报告放在 Internet 上面，全世界都可以去看。所以我们看到人最大的这个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是道德的这个问题。OK， 道德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就举一些美国的例子了。当然你如果要去看这个薄熙来也好啊，或者是薄瓜瓜也好，古开来也好等等，我们就看到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道德的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电视上面看到这个 Arnold Schwarzenegger， okay, Arnold Schwarzenegger 跟 Maria Shriver， 哇，这个人娶了甘乃迪家族里面的这个女孩子，那搞到最后呢，婚外情。Tiger Woods 啊，打高尔夫球的 Tiger Woods 突然间啊出现了这个事情啊，这个以前的 IMF 的头 Dominic Strauss-Kahn 也是出现了问题。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他成功的时候他开始出问题，不是奋斗的时候。出问题，而是他成功的时候出问题。那今天是不是有很多婚姻因为丈夫妻子两个人都成功了，都拿到学位了，都解决绿卡的问题了等等，最后婚姻出了问题。那今天我们的人的灵魂需要苏醒，我们需要被 restore， 被医治。那今天上帝怎么样来苏醒我们，怎么样来医治我们？第一个是上帝让我们听到神的话。那今天当我们面临失败的时候，神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那当我们成功的时候，神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骄傲， 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我自己靠着自己的努力凭着我的本事得来的。其实我跟你我们生下来都是亚当的这个后裔，所以我们里面有我们 inherent 里面的这个罪性。所以我们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上帝提醒我们，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上帝来安慰我们，当我们失去方向的时候，上帝用他的话给我们一个新的这个方向，当我们的价值观 messed up 的时候，上帝用的话来提醒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个价值观，然后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所以上帝一方面是透过他的这个话，那另外一方面上帝医治我们，那个 restore my soul, he restores my soul 有医治的这个意思。那当大卫犯罪了以后，上帝他悔改了以后，这个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上帝赦免他。那诗篇五十一篇里面第十节，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坚定的灵。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上帝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义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行为的这个表现，上帝提醒我们，我们的义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义，像一个白的袍子遮盖我们。所以上耶稣基督的义 frees us, 是我们里面有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这个是 bondage of guilt 里面这个内疚的这样子的这种不自由。耶稣的宝血永远有效，洗净我们的这个罪，给我们一个新的这个开始。那另外一方面，上帝，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神的灵啊，这个在基督里面，神的灵让我们得到神的这个生命。那这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 overcome 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所以上帝医治我们。那另外一方面，第三节下半节说，他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为了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羊是很特殊的一个动物，羊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的，所以羊的话一定要有一个牧羊人。你看到这个图画，一群羊的话一定有一个牧羊人，然后拿了一个很长的那个杖在那个地方，在里面看守羊群。你没有看过牧牛人有没有？一群牛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个人在那边看着那群牛，没有的。这个他们这个开农场的白天就把那个牛放出去，他就在外面吃草，晚上的时候咚咚咚咚咚敲，那个牛自己就回来了。这个羊跟牛不一样，所以这个羊需要牧羊人去照顾它，牛的话可以放牛吃草。所以这个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形容我们羊是很有意思的。那羊它需要一个牧羊人花很多时间来照顾它，来看顾它。那如果没有牧羊人去照顾他们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羊它自己会做很多事情，很愚蠢的事情，就会伤害它自己。那研究羊的这个动物学家说，这个羊吃草的时候，如果你不理它的话，那它会来回的跑，吃同一块地方的这个草。那来回跑的这个同一块地方的草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它把这个草啃到一个地步，然后就破坏了这一群草地。OK， 因为吃的太短了。那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个羊连续不断的走同样的路去吃那块草。那搞到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自己的大小便就污染了这个草，然后吃到最后的结果自己就生病。所以这个牧羊人很重要的工作，他要照顾这个羊，他要去赶他们，他要赶他们到一个地方去吃草，这个草地找好了，他们去吃了，然后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另外一个地方的草，那还要带他们到干净的水边去喝水等等。所以这个牧羊人他是超过强者的，非常的这个无微不至的，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如果牧羊人照顾不好的结果呢？不好的结果了，那有时候牧羊人他们带着羊去 井旁边去喝水，有的时候到井旁边喝水的。那大牧羊人在一起的时候干什么？比较，哎，看到那个牧羊人养的这个草是这个面黄肌瘦的，哇，那个人不懂，不知道怎么去牧羊，不行，哎，所以牧羊人他们之间会比较的。那大卫说神是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那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那个名称啊，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主日学被我讲，更好的是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应该是这样子更恰当。那我们什么意思是基督徒呢？就是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属于他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属于他的这个人。那为了他自己的名的这个缘故，他要带领我们走义路，为他自己的 reputation。 所以今天这个基督徒犯罪犯了严重的罪， scandalous 成为丑闻的话，这个跟这个非基督徒犯罪就不一样了。人家会说啊，这个人是基督徒，他犯了这样子的罪，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基督的名得到羞辱。所以今天我们上帝带领我们这个走人生的这个道路，这个道路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那今天我们来到美国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这个道路，对一些人来讲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个道路。那我曾经在牧羊教会里面碰到一些人啊，他们是当初是使劲的方法来到美国，那不是透过读书，而是透过婚姻，透过婚姻，那做什么都可以，但结果来了以后，结果被欺负啊，被软禁在家里面等等。那先生娶她的，很多时候娶的这个男人可能离过婚两次三次，虐待以前的这些妻子等等，然后也不教这个，不教讨来的这个新娘子，教她开车，教她学英文等等，基本上就变成免费的这个劳力。所以今天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当没有神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会乱闯。我们人好像在这个一个洪水来的时候，人在里面就被冲来冲去。从中国又冲到美国，从这个城市冲到这个城市，那么需要上帝的这个引导。那今天我们认识到孩子需要有父母去来牧养他们，那我们长大了，我们成人了，是不是就不需要人来牧养我们？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圣经里面形容人是我们堕落的人是羊啊，这不是一个 compliment， 不是一个恭维的话。为什么？因为羊走路是看前面，不是看前面的地上，不是看远方的，是这样。羊走路的时候是看到前面的 immediately front， 不是看远方的。所以羊它会迷路，为什么很迷路？就是因为它没有远见，所以它会迷路，它只看到前面的一点点的这个地方。所以羊走来走去会走失的，所以他需要牧羊人来引导他。那今天人也是这样子，我们只会看到前面的这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来看到我们的一生。那不要说我们看到一生，我们连永恒我们都看不见，我们只看眼前短暂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人生的这个决定，就是 based on 我们现在看的眼前的短暂的这一点点的东西。那结果做了决定以后才后悔了，做了决定以后后悔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经验，我们都有吃后悔药的这种经验。哎呀，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子做的，或者做那样子的这个决定。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跟上帝之间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跟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之间是一个牧羊人跟羊之间的关系。那耶和华来照顾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引导我们，来保护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你是这样子来照顾我们。我们都是我们曾经都是这个迷失的羊，我们个人偏行己路，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闯来闯去，然后为了我们过去所做的很多的决定来懊悔。可是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啊，由你来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你看到的不是短暂的啊，你看到的是整个历史，因为你是超越时空的神，你是在时间以外的神。你不但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并且你是我们的天父，你对我们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为了这一切，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我们跟随我们的好牧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